没有见过你的面，但是我能想象出你一定也是非常美的。听音乐、爱音乐的人都会是自动生成一种比较减龄的美。今天晚上的点歌方式没有改变，还是登录新浪韩立微博，韩非子的韩，巧克力的力。有风的夜里，祝福会传得更远。不管你想送歌给谁，都可以告诉我。 当时提不起那段沉痛的感情，后来进入话语，在脸上遍体，也想已经会淡去忘记。当时经不起你我情绪的暴雨，后来泪如一场风景，是年纪的笔，不知不觉的改写自己。一张一张飞过的日历，拼凑成这一件风衣，大风吹是什么保护我，保护你，保护心，成长是个游戏，把曾经变如今，一个一个告别的声音，拼凑成这一件黑色风衣，未来十分初期，有童话，有爱情，有对立，我去过的过去，谁中心，谁远行，把晴空万里搬进我的世界里，听歌暂时旅行，快乐与伤心，一一缠绵安静成四季。小候鸟飞去，留下了一个北极，我把太阳大声叫醒，海是摔醒，穿上风衣我推门出去，找寻星星。一张一张飞过的日历，拼凑着那一件风衣，大风吹是什么保护我，包括你，包括心，趁着这个游戏，把曾经变如今，一个一个告别的身影，拼凑着那一件黑色风衣，未来十分初期，有童话，有爱情，有对立，我去过的过去，谁痛心，谁远行。一张一张飞过的日历，拼凑着那一件风衣，大风吹吹什么保护我，保护你，保护心，成长是个游戏，把曾经变如今，一个一个告别的是你，拼凑着那一件黑色风衣，未来十分熟悉，有童话，有爱情，有对立，我去过的过去，谁痛曾来临，曾离去，背着我像影子，像姓名，白色风衣，蓝色的你，挂在童话星球，天上笑容，曾在一起，不在一起，都是感情。 起风的日子为你披上一件音乐风衣，这首歌呢是来自孙燕姿演唱的《风衣》。下面这首歌呢要送给一位最近遇到了一些事情感觉没有力量的听友张威朋友，赐予你力量。 When troubles come and my heart burden me and I am still Until you come and sit a while with me,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 都会鼻子酸酸的。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说自己强大到不需要任何力量的支撑，我们都会有低谷的时候，而这个时候谁能够力挺我们，在我们最低谷的时候把我们拽出来，真的是这辈子我们都会感激的人。他们或许是家人，是朋友，是你生命中的贵人。总之呢，这一首歌当中不知道你想起了谁，希望你在得到别人的帮助的同时，也做那一个能够帮助别人、力挺别人的人。如果今天晚上就想为谁送歌，给他鼓励打气的话呢，就可以透过新浪韩立微博告诉我。我发现今天周末好像来的人不是很多，所以平常如果你点歌一直觉得通道很拥挤的话，那今天是个好日子。下面这首歌叫做《亲密爱人》，一首很经典的歌曲，来自王若琳的翻唱。今天晚上呢是周女士要送给老公的，今儿是他们结婚15周年的纪念日，要对王先生说，谢谢你这么多年的爱与包容，我爱你。 今夜还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也不是无影踪，只是想你太浓，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梦。爱的路上有你，我并不寂寞，你对我那么的好，这次真的不同，也许我应该好好把你拥有，就像你一直为我守候。 么长的时间陪着我，亲爱的人，亲密的爱人，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也不是无影踪，只是想你太浓，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真的不懂，也许我应该好好把你拥有，就像你一直为我守候，亲爱的人，亲密的爱人，谢谢你这么长的时间陪着我。中最兴奋的时分。 结婚纪念日快乐。如果我在从事广播行业中能一直做点歌节目的话，真的希望每年这一天都会为你们送上这首《亲密爱人》。刚刚有听友问，点歌是要私信还是在你的这条直播帖下面留言呢？两种方法都可以。有的朋友可能是怕自己如果在评论下面留言会被自己的另一半看到了，然后这样的神秘感就没有了，他可能就会私信我。这个呢就随你的意思。如果你想送歌给他的那位朋友，他没有上微博的习惯，他看不到的话，那你就可以大大方方的把你的这个祝福留在大家的这个评论一栏当中。小泥巴，明白了吗？下面这首歌呢，就是辛苦了一周很疲惫的记忆犹新这位听友，他想为自己点播一首歌曲。他说，我想点播一首歌曲送给疲惫的自己，那我就为你带来一首歌曲吧。这是每到这个季节都会想起的歌曲，今天带来的是来自金玟岐翻唱的《寂寞的季节》。 风吹落最后一片叶，我的心也飘着雪，还只能往回忆里堆叠，给下个季节。忽然间树上冒花蕊，我怎么回头没有感觉，整条街都是恋爱的人，我独自走在暖风的夜，多想要 季节不停更迭，却还是少一点坚决，在这清末的季节，艳阳高照在那海边，爱情盛开的世界，远远看着人想在心中有一些，我了解那些爱过的人，心是如何慢慢在凋谢，多想要向过去告别，当季节不停更迭，却永远少一点坚决，在这寂寞的季节，游走过风吹的冷冽，最后一盏灯熄灭，从回忆我慢慢穿越，在这寂寞的季节，还是寂寞的季节，一样寂寞的季节。 特别心平气和，也能够接纳四季的流转，从春夏的盛世到了秋天的萧条，其实能够接受自然的规律，就像自己在一天当中早晨会斗志昂扬，到了晚上也会稍微的疲惫一样，这很正常。幸好我们还能有休息的时间，我们还能满血复活。这首歌来自刘若英，岁月静好。 看你睡在榻榻米，均匀呼吸，暖着空气，暖着心，静悄悄的爱情，越少越贴心，你迷迷糊糊却能够让这倾听，不离不弃，永远很远，你很近。谁说爱总是失落，总是在挥霍？我看过最亮的星空，最深的笑容。我不奢望天荒地，重要。

是啊，听这首歌会不会让你一下子又想到了前段日子在旅行的时候那种自在和轻松呢？生活确实啊，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远方和诗歌。我们也可以设计一下啊，在这个元旦的时候哈，可以出去玩一玩。当然了，一说到元旦，就不得不想到这一年就要过完了，新的一年呢也即将开始了，似乎还有很多未完成的事情。没关系，生活有它的节奏，我们每个人呢也只能在努力的同时，但也要量力而行。如果没有可能的话呢，也不要用力过猛，而是在一种舒服的节奏中慢慢地靠近属于你的一切。下面这首歌来自梁静茹，名字叫做《属于》。每当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知道又一个很倔强的为爱勇敢的女听友站了出来。雨果说的对啊，真爱对于一个女人而言是突然变得勇敢，对于男人而言是突然变得胆怯。不管怎么样，想帮助秀秀朋友，把这首歌送给他。 坚持的都值得坚持吗？我所相信的就是真的吗？如果我敢追求，我就敢拥有吗？而如果都算 好的，这首勇敢的歌曲已经被你 为你点播完毕了。希望有些事情真的可以在彼此的力量之中啊，两股力量合二为一之后能够发生一些改观。爱毕竟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不管你怎么执着，如果对方没有和你合二为一的话，都会是越走越远。 你的好我曾知道，你有多重要，我曾经知道不睡觉对我身体不好，你是我的安眠药，我常自暴不环保是为你好，始终改不掉宝宝的哭声听不到，我的音响太吵，你走了也管不着，才下了眉头却勾上我心头，三十二斤桃左右，每当我回头你就是刽子手，摧残我回忆中的所有，请亮来给我找个借口，来麻醉我伤口，血流了却未惨痛，是时候放手但又不接受，我一无所有无理取闹，回头对我傻笑，还是一场感冒，难道是我太骄傲，你心里说他多好才把你气走自找，才下了眉头却攻上我三十二斤掏空左右，每当我回头你就是刽子手，砍掉我回忆中的所有，天亮了给我找个借口来麻醉这伤口， 来自陈奕迅的一首歌。时间过得很快，已经到了晚上9:46了。今天要送出的最后一份祝福是一位过生日的朋友点播的，他说总是在节目中听到很多生日快乐的歌曲，这一首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刻，总希望有一天在自己生日的时候也能够为我的朋友点播。今天终于我的好朋友们来北京给我过生日，我是平常很腼腆不太会表达我的感触，但心里很明白谢谢有你们的，那个胖胖的至今减肥还没有成功的25岁的女生，谢谢你们在我身边让我知道我从不孤单。 心情在今天好一点，想念在今夜多一些， 真的很感动，谢谢你陪我一起过，我很快乐，祝我生日快乐，这快乐也有你和我，蜡烛点亮了，缘分泪光了，在意的是你不经意的感动，陪我唱着生日快乐，祝我生日快乐，这快乐也有你陪我，蛋糕分给你，祝福送给我，温馨的时刻会在心里记得，陪我唱这一首情歌，生日快乐。 十月二十六号的天蝎女生日快乐，还有是香香公主不是臭臭公主家的曹先生也祝你生日快乐，你的爱人呢也想为你点播一首生日快乐歌曲，他说我会陪你过每一个生日的，因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生日快乐，所有十月二十六号过生日的朋友，今天晚上的爱的更久点就先到这里了，我们南宗女优见吧。 心情在今天好一点，想念在今夜多一些，真的很感动，谢谢你陪我一起过，我很快乐，祝我生日快乐，这快乐也有你和我来。